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6章岩洞第94集。 眼前是一幅十分怪异的景象，他们站在一片黑色的大湖岸边，湖面无比宽阔，一望无际，哈利看不见远处的对岸。他们所处的山洞很高，抬头望去也看不见洞顶，远远的像是在湖的中央闪烁着一道朦胧的绿莹莹的光，倒映在下面死寂的湖水中。除了那道绿光和两根魔杖发出的亮光，四下里完全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，而这几道亮光的穿透性也不像哈利预想的那么强。这里的黑暗似乎比普通的黑暗更稠密更厚重。 我们往前走吧， 邓布利多轻声说， 千万小心不要踩进水里，紧紧地跟着我。 他绕着湖岸往前走，哈利紧跟在他后面。他们的脚步踏在湖边狭窄的岩石上，发出啪啪的回声。他们一直往前走，可是四周的景象没有丝毫改变，一边是粗糙的岩洞壁，另一边是无边无际光滑如镜的黑色湖面，湖的正中央闪烁着那道神秘的绿光。哈利感觉这个地方以及这种寂静令人压抑，令人心神不安。 教授， 他忍不住问道， 你认为魂器藏在这里？ 哦，是的， 邓布利多说， 是的，我相信是藏在这里。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？ 我们不能试一试召唤咒吗？ 哈利说，他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愚蠢的建议，他虽然嘴上不愿意承认，心里却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 当然可以， 邓布利多说着突然停住脚步，哈利差点撞到他身上。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 我……哦，好吧。 哈利没有料到这一点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举起魔杖，大声说道， 魂气飞来！ 随着爆炸般的一声巨响，一个白森森的大家伙从20英尺开外的漆黑湖面窜了上来。哈利还没来得及看清那是什么，哗啦一声他又消失了，在平静的水面溅起大片很深的波纹。哈利惊得往后一跳，撞在了岩壁上。他转向邓布利多，心脏仍在咚咚的狂跳。 那是什么？ 我想如果我们试图夺取魂器，他就会做出反应。 哈利转脸又看了看湖水，湖面又变得像黑色的玻璃一样明亮而光滑了，那些波纹消失的速度快得离奇，但哈利的心仍跳得像打鼓一样。 你早就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吗，先生？ 我早就知道，如果我们明目张胆地想拿到那个魂器，肯定会遭遇一些什么。哈利，你的主意很不错，用最简便的方法弄清了我们面对的是什么。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， 哈利说，眼睛望着平静而凶险的湖面。 你应该说那些东西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不相信他们只有一个。我们继续往前走好吗？ 教授， 怎么了，哈利？ 你认为我们需要下到湖里去吗？ 下湖？除非我们的运气特别不好。 你不认为魂器在湖底下吗？ 哦，不，我认为魂器在湖的中央。 邓布利多指了指湖中央那道朦胧的绿光。 那么我们必须到湖中央才能拿到它了。 是的，我认为是这样。 哈利没再说什么， 他脑子里想的竟是水怪、水妖、水鬼、巨蟒和幽灵。 啊哈！ 邓布利多说着又停住了脚步，这次哈利真的撞到了他身上。哈利在黑黢黢的湖水边踉跄着，眼看快要栽倒，邓布利多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臂，把他拉了回来。 哦，真抱歉哈利，我应该打个招呼的，请往后站，贴在岩壁上。我认为我已经找着地方了。 哈利不明白邓布利多的意思，在他看来，这一片漆黑的湖岸跟别处没有什么不同。然而邓布利多像是觉察到了某些特殊之处，这次他的手不是在岩壁上抚摸，而是在空气中慢慢滑动，似乎想找到并抓住某个无形的东西。几秒钟后，邓布利多高兴地说，他把手一合，抓住了空气中哈利看不见的某个东西。邓布利多挪向湖边，哈利紧张地注视着邓布利多带搭扣的鞋尖挪到了岩石边缘的最外面。邓布利多仍然悬空攥着那只手，另一只手举着魔杖，用杖尖敲了敲他的拳头。立刻，一条粗粗的绿色铜链突然从湖水深处冒了出来，窜向邓布利多紧攥的拳头。邓布利多用魔杖敲了敲链条，链条便开始像蛇一样从他的拳头里划过，在地上盘成一堆，叮叮当当的声音撞在岩壁上，发出响亮的回声。链条把某个东西从漆黑的湖底拽了上来，一条小船的船头如幽灵一般突然冒出湖面。哈利倒吸了一口气，小船像链条一样发出绿莹莹的光，朝哈利和邓布利多站着的湖岸漂浮过来，几乎没有带起一丝涟漪。 你怎么知道他在那儿？ 哈利惊诧地问。 魔法总会留下痕迹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随着砰的一声轻响，小船撞上了湖岸。 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痕迹。我教过汤姆·里德尔，知道他的风格。 这只小船安全吗？ 哦，我认为是安全的。伏地魔需要有一种办法，在他万一需要探望或取走他的魂器时，可以顺利地穿过湖面，以免激怒他安置在湖里的那些家伙。 那么，如果我们乘伏地魔的船过湖，水里那些家伙就不会对我们下手了，是吗？ 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，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是伏地魔，肯定还是会对我们下手的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进行的还算顺利，他们允许我们把小船从湖里弄了上来。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做呢？ 哈利问。他无法摆脱脑海里浮现的可怕画面，当他们远远离开湖岸时，便会有许多触手从漆黑的湖水里伸出来。 伏地魔坚信只有技艺十分高超的巫师才能发现那条小船，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认为他准备好了冒险让别人发现小船，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在前面还设置了一些只有他自己能够穿越的障碍。待会儿我们能看到他的判断是否正确。 哈利低头看看小船，确实是一条很小的船。 他好像不是给两个人坐的，能吃得住我们俩的重量吗？我们俩加在一起会不会太重了？ 邓布利多轻声笑了。 伏地魔不会考虑到重量，他只考虑有多少魔法力量穿越了他的湖。我倒认为这条船可能被施了一个魔咒，一次只能乘坐一位巫师。 那 我认为你不能算在内，哈利。你不够年龄，还没有资格。伏地魔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16岁的少年会来到这个地方。我认为跟我的力量相比，你的力量恐怕可以忽略不计。 这番话听得哈利垂头丧气，邓布利多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又补充道， 伏地魔错了，哈利，伏地魔错了。老年人低估年轻人是愚蠢和健忘的。好了，这次你先上，留神别碰到水。 邓布利多让到一边，哈利小心翼翼地爬上船，邓布利多也跨了进来，把链条盘起来堆在船底。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，哈利没法舒舒服服地坐着，只能蹲下来，膝盖顶在船帮上。小船立刻就出发了，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只有船头破水前进发出柔和的沙沙声。小船在自动行驶，不用他们动手，似乎有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把它拉向湖中央的那道绿光。很快，山洞的岩壁看不见了，他们感觉就像在大海上一样，只是周围没有海浪。哈利低头看去，随着小船的行进，只见魔杖的光亮映在黑乎乎的水面上，闪烁着点点金光。小船在玻璃一般光滑的湖面切开深深的波纹，像黑色镜面上的沟槽。